联系电话1378479256615076603033，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。 没在聆听，没在生活，这是唱过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陌上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围绕张杰的两面而发出来各种各样的声音，语不惊人的自媒体暗示张杰人设崩坏，张杰的粉丝们则是高呼我们爱豆是天使，不容他人说一个不字。不能想到这个娱乐圈里流量为王的怪现象，据证照他们还拿走制作经费，弄着一部电视剧几千万起啊。 跟着我开始不朽爱情跳跃，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，当他的司机，当他的快递，你为何当他的体感机，跟着我继续不朽爱情跳跃，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，你什么都好，你怎么都美，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，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，得力的时候要再将自己后知后觉，把人家碎碎念碎碎抱怨，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，虚实之间飘飘欲仙，爱可以不费吹灰，关于那爱情跳跃3456级，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，人生选伴侣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。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，当他的司机，当他的快递，你我还当他的提款机，跟着我继续放松爱情跳跃，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，他什么都好，他怎么都美，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，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，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，让人家碎碎念碎碎抱怨，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，虚实之间飘飘欲仙，爱可以不被摧毁，关于那爱情跳跃3456级，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，人生前伴侣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，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，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，让人家碎碎念碎碎抱怨，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，虚实之间飘飘欲仙，爱可以永不说再见。 我们今天说到演员的演技，其实呢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，却是自己可以掌控的，而流量的来来去去全是粉丝说了算，粉丝的特点呢是热情，对于热烈的燃烧呢也容易引起灰烬，即便是其中很多的铁粉，如何维护呢也是一个需要费尽心思的事儿，毕竟同样讨很多人的喜欢实在是太难了。 请我让流 张，我不怕，因为有你的爱在我的心中荡漾。新的形状放在手上，放住它，我靠在你身旁，将眼泪都释放。也曾跌跌撞撞，也曾受伤，有多温暖是一扇窗，从天空都降下了希望。爱风铃扬，我最爱嚷嚷，在这个里面十分你比的我好，它吸尽所有的泪魂，我的灵魂。爱风铃扬，我最爱的人，一辈子不敢转身，你的胸膛它覆尽所有的伤痕，可惜你 知得的所

道自己早已崩溃。风往北吹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，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。我往北吹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。 说到明星啊，有很多明星直言不讳地说他们老在担心自己不红了怎么办，当他们尝尽因为被爱而带来的各种名利之后，很难不担心暮去朝来，颜色故，门前冷落马蹄疾，患得患失，心事重重。聪明人呢会利用各种方式圈粉，但是从那些插科打诨里，你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紧张。 说的时候我就是孤独，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，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。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，你想说谎的时候我低沉不住，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。

张杰呢，他不是一个特别皮实的人，据说他待人彬彬有礼，就很容易跟自己过不去，于是呢他显得非常分裂，但是在小号里却扮演着自己，只因在这个过于看重皮相、看重话题性而忽略个体努力的时代，他们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。 眼前不是绝路，我还能哭，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，怕你的温柔低估，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。

才说到明星哈，这粉也罢黑也罢，说到底都是身外事儿。一个人首先要热爱自己做的事，当这种热爱超过名利的求索，只能够获得明亮和自信。当然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，眼底燕和窦靖童能做到与他们的环境有关，一定有人会被时代拉倒，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可惜的耗损。 生活的天，我唱你唱昨天，我用心追赶，我为我的下一季突破。这首将爱说出口，亲手要牵你的手。A O A O， 手牵手。A O A O， 请答应我。A O A O， 别放手，要随时牵手陪你到白头。 只要挂在生活里天，我不在呀。一条弯刚没留给我的心脏。 Oh baby， 你也就用的感情，你也一切我都没有没变，因为你害我心活的不活跳。几番尴尬苏丹地爱的心该你能听，一般你来的大大到天气息了。我也为你不开，希望你也都了解，我也希望爱你在不在。 A-O-A-O， 你 听不到的 A-O-A-O， 你不看呀 A-O-A-O， 欢迎我的家乡，冬天我总也过上 A-O-A-O， 你 听不到的 A-O-A-O， 欢迎我的家乡，冬天我总也不算。几番尴尬苏丹地爱的世界你能听，一旦未来的他到底几时了。我以为你不开，希望你也都了解，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。 A-O-A-O， 你听不到的 A-O-A-O， 你不看呀 A-O-A-O， 欢迎我的家乡，冬天我总也狂欢。 A-O-A-O， 你听不到的一条挂好你听，用心来求希望你在眼，我把心来为我对你来求抓，求抓的对你笑绵绵。 能不能当今年龄

分离，像一场疲惫的旅行，没看完向往的风景，还是拥有宝贝的回忆。害怕沉迷失落的情绪，不能够一直留在原地，再放走一次流泪想你，就应该勇敢独行，全新的明天，希望有新世界，会充满感动，未知的感觉，就算离开，总要落泪，那一定有人能够理解，会给我安慰。责不从你，每个痛苦都是种学习，努力获得更幸福胜利。